最深爱的你，你是我今生的唯一。没有感情的爱情，缘分是天注定，爱到最后迷失了我自己。我爱你，我有恨的你，你是我最美的传奇。曾经痴情将爱情一战到底，如今爱情花瓣落满地。我在断桥等着你，我在等你回心转意。如果你抬头看见天空下着雨，那是我为你偷偷在哭泣。我在断桥等着你，我在这里偷偷的哭泣。有一种爱不能接受，你叫我怎么能活下去。曾经我最深爱的你，你是我今生的唯一。没有感情的爱情，缘分是天注定，爱到最后迷失了我自己。我爱你，我有恨的你，你是我最美的传奇。曾经痴情将爱情一战到底，如今爱情花瓣落满地。我在断桥等着你，我在等你回心转意。如果你抬头看见天空下着雨，那是我为你偷偷在哭泣。我在断桥等着你，我在这里偷偷的哭泣。有一种爱不能接受，你叫我怎么能活下去。有一种爱不能接受，若爱情歌唱下热泪滴。